作为无益， 就是所作所为 毫无益处。 要知道， 世间的万事万物转眼成空啊， 只有积德行善、心力除害等事， 才能生生世世随身受用，没有穷尽。 其他像宅地及池上排泄、衣食车马以及一切诗画珍宝古玩之类的事，都足以让人丧失志气，拖累身心，有什么益处呢？ 至于张灯结彩、演戏作乐、喝酒唱歌、赌博下棋等事，岂止没有益处，而且还有大害，一定要深以为戒呀。 故事：宋朝的张勇在镇守陈都时，考虑到 百姓在生活艰困的时候会当盗贼啊， 于是就在各县所收的赋税中，每年从中拿出一部分的钱去买6万斛米，到了春天就将境内的百姓造册，按口数发给粮券，百姓可以依照原价买米粮。 因此虽然遇到了荒年欠收，也没有很多百姓受饥的情形。 宋朝的陈尧佐，世称 尹川先生， 在当广南漕运使时， 广南在今天属于云南省， 当地的风俗， 人生病了不吃药，却去求神问卜，向鬼神祷告啊， 很多人因而病死。陈公于是搜集了许多的家藏验方，刻在驿站馆舍的石碑上， 当地的人依照药方服用，因而救活了很多人。 宋朝的王迪在当成都知府时，当地百姓死了以后大多火葬，王公极力的禁止， 并且以官方的土地设立驿冢，埋葬还未下葬的尸骨，于是当地就没有火葬的习惯了。 宋朝的苏轼担任杭州知府时，疏通了2条河流，修好了6口大井， 并且修筑长堤，种植柳树，使堤防发挥最大的功效， 当地百姓因而把它称为 苏公堤。 从前郁仲宽在顺昌当知县时， 顺昌在今天属于福建省， 当地的风俗， 在生下女婴后大多放入水中溺死， 于是玉公就撰写了劝诫文，将地方的父老召至府中，殷勤地慰劳他们， 并出示劝诫文来劝说，当地溺女的风俗因而改变。 以上的这些作为都是对地方有益的，由此可知， 君子立身处世，贵在能有益于人与物而已。 哪里只是高谈阔论而没有实际行动呢？至于我们自己对于修身正己、 反省过失、改掉毛病这些事， 正有怕时间不够用的忧虑在，而竟然还有时间去妄作各种无益的行为，不知道 我身是幻身，所处是幻境，很快的就会消失无踪了。 唯有我们这一原明的本性，纵然经过了万劫的沉沦， 还是恒常存在，本来就没有生灭呀。 现在的人与其闲着没事干打发时间混日子， 何不向自己的心性稍微下一点功夫呢？ 怀侠外心， 就是暗中怀藏着 偏爱外人的心。 须知臣属欺骗君王， 儿子违逆父母， 妻子背叛丈夫， 兄弟彼此伤害， 朋友互相陷害，都是外心造成的。然而不必等到表现在事项上，只要心中开始稍微动念， 人们虽然还不知道， 但是鬼神已经在诛伐他的心了。 故事：宋朝的秦桧和金人私谋通敌，在朝廷力主议和，诸将在战场上稍有捷报，就马上催促他班师回来， 因此所攻下的城邑随即就失陷了，又害死岳飞在牢狱中。 后来有人到阴府看到 啊，秦桧在无间地狱受苦啊。 现今杭州的越王坟前铸有秦桧夫妇的铁像，跪在那里。 游客经过此地，经常会劈打他，或是在他的身上撒尿，以发泄心中对他的怨恨。 明朝时，岳钟有一位百姓， 岳钟在今天浙江的中部， 对待他的妻子情谊深厚， 但是妻子却爱慕邻家的少年，经常的眉来眼去。 虽然和丈夫相处在一起，但是心中却只对那少年念念不忘。 后来丈夫病死了，扶桑尚未起满就嫁给了那位少年。 当天晚上即梦见前夫来说， 我死后你嫁给别人，我姑且不责备你，我还活着的时候你就怀有外心，这实在是太可恨了。 于是就拿了一把铁锤向他的背部打去，随即吐血而死。